光开始，就是特别强调定，就是定的方便。 那么之后四无量心的修行从此心中开始，就是特别强调定的方便。 而且我们也有说明这个，四无量心的定是特别的定，是和那个无量智慧的定。 而且我都有说明四无量心是特别的定，是合这个无量智慧的定。 无量智慧是什么智慧？ 无量智慧是什么智慧？ 分别跟无分别没有什么冲突。 分别和无分别没什么冲突。 如果你执着分别，那你不了解无分别；你执着无分别，那你了解分别。你不了解分别。 如果你执着分别，你就不了解无分别；执着无分别，就不了解分别。 你是修如是分别来了解无分别，你是修无分别来了解如是分别。 是修如实分别来了解无分别，是修无分别来了解如实分别。 如果你成道，那最后，分别心变成后的智慧，无分别心变成智慧的根本。 如果你成道，咁你就分别心变成后得智，咁无分别心就变成智慧嘅根本。 你是用后的，你其实你了解中道，你了解有智慧。不能够抓的所缘，才能够了解怎么用无分别，怎么用有分别心而不执着。 了解中道，先可以知道怎样用有分别心但执着。 为什么？ 应该。 因为解脱的所缘是你不能够抓，因为你不能够抓，所以很难了解。 因为解脱的所缘是你没办法捉住的，因为你没办法捉住，很难了解。 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不可说的。 不可思议的，不可说。 我们还是要了解它，所以了解它，我们是用分别心。 我们仍然要了解它，了解它，我们是用分别心。 不过，我们是用什么分别心？用无分别的分别。 用乜嘢分别心？信无分别嘅分别。 这是四无量心。 呢个系四无量心。 这是净土。 呢个系净土。 这里是他们的互相的道理。 呢个系佢哋互相嘅道理。 在分别，分别来说无分别，无分别来说分别。 分别来信无分别，无分别来信分别。 所以最后，都变成意味，就是，清净的心的意味。 咁所以最后都变成一种味道，就是清净的心的一种味道。 我们因为心不清净，所以境界不清净。 因为心不清净，所以我哋境界不清净。 因为心不清净，所以我们还是靠那些执着、贪欲、嗔恨跟无明的倾向。 因为心不清净，所以仍然是靠执着、贪欲、烦恼的境界。 什么是无明的倾向？ 无明的倾向，什么是无明倾向？ 就是不正见，就是傲慢。就是昏沉，就是调剂，这是无明的倾向。 不正见、傲慢、昏沉、调举，这个是无明的倾向。 什么是嗔恨的倾向？ 什么嗔恨的倾向？ 就是心没有快乐，因为心没有快乐，所以才会出现嗔恨心。 就是心无快乐，因为心无快乐，才会出现嗔恨心。 什么是贪欲的倾向？ 咩系贪欲嘅倾向？ 就是思维可以的所缘，执着可以的所缘，所以才会有贪欲。 执着可以嘅所缘，先至会有贪欲。 如果你的 贪欲的所缘变成不清净，那就没有贪欲了。如果你 贪欲的所缘变成不清净，那就没有贪欲。 如果你的嗔恨的所缘变成清净的所缘，那就没有嗔恨。 如果你嗔恨的所缘变成清净的所缘，那就没有嗔恨。 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有嗔恨跟贪欲的倾向，所以我们还有傲慢，我们还有不正见，所以我们还有昏沉调剂，都我们的无明都跟我们的嗔恨跟贪欲的倾向有关系。 我们有贪嗔，所以有傲慢、昏沉、吊举，我们的无明都跟贪嗔的倾向有关系。 所以一定要了解怎么用四无量心， 所以了解怎么用四无量心， 减少那些倾向， 减少那些倾向， 通达那些倾向， 通达那些倾向， 让自己的心了解那些倾向，为我们的心的寂静是不吉祥，是不利于我们。 能了解那些倾向，是令到我们的心不吉祥、不寂静，是不利益我们。 来能够这样思维，你先要入到静安的境界，身静安，心静安。 要这样思维，我们先要入轻安的境界，身轻安，心轻安。 这是第一。 这个是第一。 所以我们有说明自性观的修行有三个阶段。 我们说明自心观的修行有三个阶段。 先思维自己为自己的朋友。 先思维自己为自己的朋友。 然后思维所有的亲爱的忠心的跟讨厌的众生也为一样。你的自己的朋友， 思维所有的喜爱的众生的讨厌的众生为自己的朋友一样。 最后扩大你的所缘变成无量。 最后扩大所缘变成无量。 然后用什么方便来入无量心的定？ 然后用什么方便来入这个无量心的定？ 学四无量心是依照这个次第。 学四无量心是依照这个次第。 那现在人怎么入有清安的境界？ 现在怎么入有清安的境界？ 那第一一定要思维一些瑜伽的道理。 第一一定要思维一些瑜伽的道理。 你的姿势是稳定而舒服，那比较容易入清安的境界。你的姿势是不让你稳定，不让你舒服，那很难入静安的境界。你一直要思维哪里不舒服。 姿势是稳定舒服，容易入轻安的境界。不稳定舒服，咁就成日喺度谂边度唔稳定，边度唔舒服。 你要讨厌不舒服。 你要讨厌不舒服。 在这个情况下呢，很难入静安的境界。 这个情况下很难入轻安境界。 所以先以一些最基本的瑜伽的道理。 所以先是一些最基本瑜伽的道理。 佛是说明如果我们要成就我们的修行，要练习不断的修。 但是说明如果我们要成就我们的修行，要连续不断地修， 而且因中修。 而且是因中修。 因中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法门有信心，我们尊敬我们的法门。 因中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法门有信心，我们尊敬我们的法门。 这是因中的意思。 这个是因中的意思。 那因中无间。 因中无间。 这是一切。 这个是 一切都秘密， 瑜伽的秘密。 那怎么能够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有静安。 有没有心安？ 那静安，哪一个姿势最适合静安？ 边个姿势最适合心安？ 多半我们看，那些佛菩萨，他们是坐的姿势，对不对？ 大部分我哋睇佛菩萨都系坐嘅姿势， 还是站坐的姿势， 或者系企嘅姿势。 所以第一是，第一问题是坐姿势，第二问题是站坐的姿势。 第一稳定系坐嘅姿势，第二稳定系企嘅姿势。 单坐的姿势不太适合，因为我们习惯，睡觉， 瞓喺度嘅姿势咧就唔系好适合啦，因为我哋喜欢瞓觉。 静心很适合，不过我们不能够静心长的时间，定心是很难。 经行咧就系、都系好适合嘅，咁但系我哋冇办法定心好耐。 不过我们能够长的时间定心，坐着还是站着？ 我们可以长的时间定心坐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 所以多半修行人他们开悟是用这个 两个姿势。 所以大部分修行人开悟都是用这两个姿势。 那些佛菩萨大一切是多半都是我们的理想，就是坐着还是站着。 佛菩萨咁大瑜伽师最理想嘅姿势，大部分都系企或者坐。 那身体放松，身体舒服，稳定是，怎么做？ 身体放松、舒服、稳定系点样做啊？ 那了解一点点自己的身体。 了解少少自己嘅身体。 对身体的智慧也是。蛮重要的， 对身体的智慧都是几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身体不舒服？ 为什么身体不舒服呢？ 因为我们支持它不对。 因为我们不对这样去支持。 所以它不平等。 所以不平等。 如果支持它对，那它就变成平等。 如果很适合地支持，那就会平等。 所以 不管我们是坐还是站坐，还是静心还是单坐，我们慢慢要习惯发智慧，怎么支持我们的身体，让它 感觉平等的感觉。 所以我们无论是行住坐卧，我们都要发智慧，慢慢知道怎么去令到我们平等。 平等的感觉，因为身体的重量平等。 平等的感觉，因为身体的重量平等。 所以我们能够很容易对治那个地心引力。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对治地心引地心吸力。 那老人家不对治地心引力，所以怎么样？ 老人家不对治这个地心吸力，所以会怎样？ 所以那对治地心引力，要靠稳定的支持。 要靠稳定的支持啊。 那坐姿的时候，我们的稳定的支持是哪里？ 坐姿，我们稳定的支持在 哪里要注意？ 边度要注意？ 我对那些蛮清楚，因为，我受过伤很严重，所以我的身体都结过很歪。 咁长老对呢啲好清楚，因为受过伤，咁佢嘅身体就好歪。 所以医生，建议我用那个塑胶的，那个软骨。 咁医生就建议佢用呢个塑胶嘅髋骨。 很幸运的，我没有接受，那我就开始。找智慧怎么自己处理？ 好幸运嘅，咁就冇接受。咁啊，长老咧就用智慧自己处理。 怎么处理所有的身体的问题，让他的知识正确？ 怎样处理所有身体的问题，就是令到他的支持正确， 让他自然脊椎挺起来， 自然脊椎挺起来。 在什么情况下脊椎能够自然挺起来？ 什么情况脊椎自然挺起来？ 因为我们支持我们的身体尽能力平等， 因为我们支持我们的身体尽能力平等， 身体的重量三平等在右边左边， 身体的重量在右边左边三平等。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是坐的姿势呢，我们的坐骨也变成平等，因为坐骨不平等，所以我们的身体又倾向歪。 这个姿势我们坐骨就要平等了，因为坐骨不平等，身体就会歪。 所以一切的秘密就是挑这个部分，腰。 瑜伽的秘密就是挑这个部分， 两个坐骨平等。 能够两个坐骨平等。 如果两个坐骨平等，那你用垫子，你能够也两个膝盖平等，支持自己的身体，这个肌肉就能够扩大。 咁你两个坐骨平等咧，你就可以唔用箭咧，都可以咁样支持自己啦。 那多关瑜伽的练习、气功的练习，都是来得到这种情况。 大部分气功同埋瑜伽嘅练习都系为咗得到呢个情况。 因为身体的重量是在这里丹田。 因为身体嘅重量就喺丹田。 依照中医，肾中是这里，这里跟这里很有关系。 依照中医咁，人中就喺嗰度啦，咁好有关系同丹田。 所以要注意髋骨的中间。 所以注意髋骨嘅中间。 要注意两个坐骨平等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了解，哪里有问题？ 你注意两个坐骨啊，边度唔平等啦？了解佢哋有问，边度有问题？ 如果两个坐骨不平等，那个髋骨有问题，那结果怎么样？那个尾骨也有弯，因为尾骨弯，我们坐得不舒服。 咁坐骨有问题，髋骨有问题，咁会有啲咩后果咧？咁个尾椎咧下边就会弯啦，咁我哋就坐得唔舒服。 尾骨弯，因为所以那个两个坐骨不平等。 尾椎弯，咁啊坐骨不平等。 所以你没有办法放两个膝盖在那个垫子上平等。 所以你冇办法平等咁将两个膝头放喺个坐垫上。 所以你坐得不舒服。 所以你坐得唔舒服。 所以慢慢调。 慢慢调。 要忍耐。修自心观也要忍耐，学一切也要忍耐，学净土也要忍耐。 要忍耐，修持心观忍耐，瑜伽忍耐，学净土都要忍耐。 先会有不方便，不过渐渐，身体是好像塑胶，你慢慢它是会依照你的意思，不过你要了解你的理想。 先是不方便，但是身体好像塑胶，你慢慢它就会依照你的方便，但是一开始要了解理想。 心也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你了解理想，那你就是什么修行，你就是要顺这个理想。 身心也一样，我们了解理想就要顺这个理想。 身的理想也是平等，心的理想也是平等。 身的理想是要平等，心的理想也都要平等。 不过身体的老板是心， 身体的老板是心。 你的心如果他了解理想，那身体会随你的意见，你的了解，因为身体没有什么固定的，固定的只是你的心决定。 心如果是顺你的理想，就依照你的理想。 身体都会改变。 身体都会改变。 眼注意眼中的歪会变成直，不过不是从今天到明天，要耐心慢慢用智慧了解。 最严重的弯都会变成直的，但是要慢慢。 执行观的修行也是这样，你先了解你的理想，渐渐你了解怎么那些嗔恨的倾向多么深，怎么他们利益不利益你，怎么执行利益你。那执行慢慢会调那些嗔恨发脾气的倾向，生气的倾向越来越不明显。 咁痴心观亦都一样啦，咁我哋要了解个嗔恨嘅心有冇利益到我哋，咁我哋就慢慢调佢哋理想。 不可能会从今天到明天出现，是我们是很长的过程，因为要快快，所以慢慢。 唔可能由今天到明天嘅转变啦，系好长嘅时间啦。 最慢就是最快。 如果要快咁就要慢啦，最慢就系最快。 很可能你会觉得是矛盾，不过你用科学的了解，那不是矛盾，是真的。 可能你会觉得矛盾啦，但系用科学嘅了解就唔系矛盾，系真 的。真的东西学需要长的时间，因为我们长的时间有不如你注意管理身体，不如你注意管理心，那你怎么要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内改变是不可能的。 学真的东西要长的时间，那我们怎么可能一个月一个礼拜改变呢？我们有长时间，不如你作业。 你学佛，那你就是学缘起。 学佛就是学缘起。 佛在菩提树下就是开悟关于什么？关于缘起。 佛在菩提树下就开悟关于缘起。 你了解缘起，你才能够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什么是出，什么是不出。 了解缘起才可以了解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什么粗，什么不是粗。 因为我们有做的不出，所以难怪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有歪，所以要让它平等。 因为我们做错，所以难怪我们身体就会歪，不平等。 这是很长的过程， 这个很长的过程， 所以要耐心管理自己，才会有耐心关于他， 所以有耐心关于自己，才有耐心关于别人。 这样我们能够顺我们的理想， 那我们就会顺我们的理想。 那了解这一天，我们就尽能力了解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弱点， 了解自己的弱点。 尽能力调身体稳定跟舒服， 咁就尽能力调身体嘅舒服。 我们的方便，我们有说明。 我哋方便，我哋有说明。 我们的脸面是代表我们的心。 我哋块面就代表我哋嘅心。 这是也是中医的很重要的道理。 呢个系中医好重要嘅道理。 我们的脸面代表我们的。内的机关的情况， 我们方便代表我们内在器官的情况， 所以放松先放松脸面， 所以放松就先放松方面， 微笑 微笑， 脸面的肌肉放放松松， 方便的肌肉放松放放松松， 观想自己为佛为菩萨，完全放松，没有什么压力。 观想自己为佛菩萨，完全放松，没有任何压力。 然后你就用观你这种比较放松的心转，你用四个愿。 然后你就用这个放松的形象，就用四个愿。 愿自己 没有敌人怨自己，没有嗔恨怨自己，没有痛苦怨自己，带这个身跟心在快乐。 怨自己无敌人，怨自己无仇恨，怨自己无痛苦，怨自己带自己身心在快乐入边。 所以我们做15分钟， 做15分钟， 领导自己到尽能力。静安的情况， 令自己入尽能力轻安的情况。 静安的情况的敌人就是昏沉。 轻安的情况的敌人就是昏沉。 你放松就昏沉。 放松就昏沉。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注意身体的支持的道理。 因为你没有注意身体支持的道理。 在禅宗。如果你，你的身体的态度有代表昏沉，动。 在禅宗，如果你身体的姿势会昏沉，那就被人打。 现在没有人会打，我也没有那个棍子，所以你要打自己。 所以你要打自己。 不允许你的。身体的态度让昏沉的病出现， 容许你身体的态度用昏沉的心，令昏沉的心出现。 这种放松的样子，我们就开始用稳定的，我们开始用。 这个放松的样子就开始用。 我们开始用4个愿。 4个愿。 愿自己。 愿自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Sukhi atanam parihanami， 我自己没有敌人， 我自己没有敌人， 我自己没有嗔恨， 我自己没有嗔恨， 我自己没有痛苦， 我自己没有痛苦， 我带这个身体跟心在快乐里面， 我带了自己的身心在快乐里面， 深入。这个境界， 深入这个境界， 一定要跟这个境界相应， 一定要跟这个境界相应。 破坏限制的阶段，你们已经有3个对象。 大家已经有练习过第一阶段，那我们要练习第二个阶段破坏限制，那大家有3个对象。 所以第一， 第一， 你们观想在你的心前面， 观想我们的心 前面，3个、10个， 5个、4个。 亲爱的人物， 亲爱的人物， 那些亲爱的人物也是跟你一样微笑脸面很放松， 很亲爱的人， 全身体很放松， 对，同你一样微笑很放松，全身放松， 很庄严， 庄严。 你了解其实是他们虽然是外面跟里面其实是一样，这是破坏限制。 了解他们虽然在外面，但外面和入面其实一样，这个是破坏限制。 你会愿他快乐，其实你也是愿自己快乐。 你愿他快乐，也都是愿自己快乐。 你愿自己快乐，你也是愿他快乐。 愿自己快乐，就愿他快乐。 只是破坏现实。 那样破坏现实。 心本来没有什么限制。 心本来无限制。 它的限制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烦恼。 限制就是本来自己烦恼。 它的限制就是，它对象不明显，不了解对象。 限制就是对象不明显，不了解对象。 不了解对象就是无明。 不了解对象就是无明。 因为无明，我们有烦恼。 因为无明，我们有烦恼。 所以，了解对象就会处理无明。 了解对象，处理无明。 处理无明就是可以处理烦恼。 处理无明就是处理烦恼。 处理烦恼就是成佛。 处理烦恼就是成佛。 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过程。 现在我们在这个过程。 我们破坏限制来破坏我们的无明。 破坏限制破坏我们的无明。 我们的无明就是我们的执着的倾向，就是我们的嗔恨的倾向，就是我们的不利他的倾向。 无明就是执着嗔恨离他的倾向。 这是无明，先无明对人物，再无明对一切所缘，最后所有的无明在佛陀的冰冰等等的情况能够处理。 先无明对人物对这个所缘，咁之后先至去到所有的境界冰冰冰等等。 所以你是为这个你的亲爱的人物，其实跟你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所缘是靠心，心是靠所缘。 所以你思维你亲爱的人物同你是不能够分开，因为所缘靠心，心靠人物。 有所缘才会有心， 有所缘才会有心。 心能够影响怎么我们领纳所缘， 心能够影响我们怎样领纳所缘， 所缘也会影响怎么我们领纳我们的心， 所缘也都影响我们怎样领纳我们的心。 所以两个是在一起，一个过程。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一个过程。 所以你也是破坏限制来了解， 所以也都是破坏限制来了解。 怎么你的所缘是靠你的心，你的心是靠你的所缘？ 怎么你的所缘是靠你的心，你的心是靠你的所缘？ 现在你是四位亲爱的人物，所以很容易入到静安的情况。 现在你思维轻安的人物，所以很容易入到轻安的情况。 如果你的目标是练四位你导演的所缘，你还是继续在静安的情况，因为你是用无分别无量自信心。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思维连你讨厌的人你都是可以比较慈心，因为你是未来是做这个无量的慈心。 心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智慧，他一定能够做，不过他需要多多练习。 心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智慧可以做，不过需要多多练习。 所以如果多多修自心观，破坏限制的所缘，你渐渐 所以多多修持心观， 连对导演你的人你会好， 连对讨厌你的人都会好， 这样你才会影响他们， 你才会影响他。 那所以第一我们是观想几个亲爱的人物，我们了解他们跟我们的心是不能够去分开的。 第一，我们是了解这个我们对象的人物，是跟我们的心不能够分开。 渐渐我们也开始了解所有的心，所缘跟我们的心是不能够分开的，没有心，没有所缘。 渐渐我哋了解所有嘅所缘啊，同我哋嘅心不能够分开，冇心就冇所缘。 现在我们是需要修心，修心就是，转所缘，不被所缘转。 而家我哋学修行，学修行就要转所缘啦，唔俾所缘转。 这是佛教的智慧。 这个是佛教的智慧， 来能够转所缘，你要了解心， 能够转所缘，我就要了解心。 什么心？无量心的能力。 无量心的能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现在观想几个亲爱的人物， 现在观想几个亲爱的人物。 你们已经习惯，所以每次你是用东洋的人物，我已经有说明好几次人物，你是用谁不是重要。现在你是修理想，不是修你母亲还是父亲还是兄弟，这不是重要，重要是你的理想。 人物不是重要，那我长老讲过好几次了。 理想这里是无分别心、无量心。 理想就是我们要修我们无分别心、无量心。 你是要靠近这个理想，因为你修破坏限制的阶段。 你要靠近这个理想，因为你修破坏界限的阶段。 在每天的生活中，你也要记得这个修行。 在每日的生活，你都要记得这个修行。 不靠你的亲爱的倾向执着，你的导演的情观拒绝，你的没有导演没有亲爱的倾向，不管他。 靠我们喜爱的对象，我们就喜欢执着，讨厌的对象就排斥，这个无名的对象就不理。 培养大的心， 培养大的心， 克服小小的心， 克服小小的心。 大的心是快乐，小小的心就是苦，我们的苦。 大的心是快乐，小小的心就是我们的苦了。 所以第一我们观想， 第一我们观想 亲爱的人物。现在你们习惯，所以做快中心的人物，多一点时间，你们现在应该习惯一点，每次选择东洋的人物。最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想导演的人物。如果你现在还有敌人，那观世音菩萨祝福你，就是最好的因缘来让你处理这个最不利于众生的倾向。如果目前不会想有什么敌人，有什么特别害你的人，那你就像以前我有说明，小朋友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老师你不喜欢，同学你不喜欢，一定有。如果没有，那些政治家你不喜欢的，应该中国香港一定有一些很导演的政治家，做了很多不好事，你会记得他们。那这样我们入这个破坏限制的修行，下午我们再练习一次，然后我们开始学第三阶段扩大所缘。 咁我哋就对自己做为嗰个所缘啦，咁啊呢个已经好熟悉啦。咁然后就对呢、这个慢慢就对亲恨嘅人做呢个所缘啦。咁我哋如果系你已经有亲恨嘅人，咁就观世音菩萨祝福你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对治呢个烦恼嘅。咁我哋今日就 而家就收呢個破壞限制啦。咁我哋下午咧就做呢個擴大所願。 那我們練習到12点，嗯，是不是？ 準備入齋啦，現在。 入齋12点。 11点半。 11点半，不用11点半。12点还是11点50分钟，嗯。 咁啊，食午斋就唔使11点半啦，都50分啦。 所以工作时间最好到12点。 最好到 午斋，午斋我们已经玩下来了，做好。 没感觉啊。 50分钟。 OK， 我们联系到 OK， 11点50分钟。 11点50分钟，好的。 半个小时。 哦，知道。 半个小时，嘣嘣嘣。 嗯。好，我得打转半个小时。 那半个小时就那个时间，敌人的时间不够，下午我们继续联系，直接联系敌人。从自己到敌人。 咁半个小时敌人嘅时间就唔够啦，咁就下午就再练习，由自己就直接观赏敌人。 Okay.